麦城的教会弟兄姊妹平安。我早晨有一点点不平安，因为我早晨来的时候呢，我没有想到会堵车堵得这么厉害，因为我知道贝迪姊妹早就已经给我警告了，说今天会有堵车，但是我没想到堵得这么厉害。所以当我到了 Madison 的时候，一进城那个地方就觉得一大串车堵在那个地方，一下子就让我心里有不平安。我说千万不要迟到，不要误了主的工，我心里非常紧张啊。但感谢主，我在祷告，一边开车一边祷告。弟兄姊妹，你知道开车祷告的时候是要很小心的，你不能闭眼睛啊。我也不敢闭眼睛，就睁着眼睛一边开车一边祷告。真是感谢主回应了我的祷告。我在11:01的时候走进了这个大门，实在是感谢主。我就看到贝迪姊妹马上就说，哎呀，你谢谢你到了。结果这个另外一个姊妹马上给我端了一杯水，我这是我最需要的水。我心里喝这杯水的时候，我心里真是感动。跟他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就在快掉眼泪了。我说这是弟兄姊妹的彼此相爱，彼此的接纳，我心里实在是很高兴。因为我们有将近3个月没有见了吧，有3个月的时间没有见到大家，我心里也很高兴。因为我跑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又从一个很远的地方回来，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经文呢，大家看到很有意思。这是两段经文把它并在一起讲，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一段是在约翰福音的15章里面讲到，是约翰记载主耶稣基督和他门徒在最后的这个时刻当中讲了一段信息，讲的一开始就是说，小子们，你们要彼此相爱。而且这里面还讲了一个题目，为什么要彼此相爱，这里面讲的也很清楚，一会儿我们就可以看到。因为我们知道人有一个感情，人这有，实际上不是有一种感情，人有很多种感情了。但是人在心中两种最反差最大的两种感情是什么？一个是爱，还有一个呢是恨。这两种感情交扎在一起的话，就出现所谓的七情六欲，什么都出来了，那么又爱又恨了，等等很多很多。但这两种感情是人类的，这是两种非常强烈交增的这种感情。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时候，我们在教会，我们在教会内教会外，都会遇到这两种感情的交织。而且约翰，我们的这使徒老约翰，他写的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就讲到爱和恨。而且约翰有一个特点，约翰记载东西的时候呢，他很有感情的记载，很有色彩，他很有感情的色彩，他很有这种恩赐，他把一些细节都记得很清楚。因为我们可以看，其实我们知道这几位使徒当中有好几位都是这样。你比如彼得，他也曾经有把他主耶稣基督在他年轻的时候讲一些道理，在他年老的时候又重新反映回来。约翰也是一样，约翰在这个时候讲到彼此相爱。我们当时那个环境，我记得我上一次跟大家在一起分享的时候，就是讲到前面这一段经文，是在讲的约翰福音的15章的第一部分，第一节到第九节，讲到主耶稣基督他们在走向格格他的路上，经过最后的晚餐，他们一步一步带着门徒走在黑暗当中，一步一步行走。所以主耶稣基督就给他们讲了一个故事，是什么？讲了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来比喻他跟主耶稣和门徒之间的关系。这个话深深地留在门徒的心中。接下来又讲到一个命令，叫彼此相爱。这个命令是主耶稣基督赐给门徒的，彼此相爱。这一段这个命令可以说是很扎心的命令，因为在此之前他们这些门徒，大家数数有多少个门徒，上次我们数过一次多少个。当时耶稣基督在15章的时候讲的这段话，他底下听的有多少人在听，数过没有？12个，是不是？12个减1个，因为有一个跑了。这个犹大开始出卖主耶稣去了，去告密去了。主耶稣基督知道自己面临被捕的日子很短了，而在被捕被抓起来以后，在短短的不到24小时就会被执行死刑。所以耶稣基督处在这么一种光景下，对门徒讲的一个彼此相爱这么一个故事。但是在讲这个话的时候，门徒们懂这个道理吗？ 门徒们还不懂，因为在此之前门徒根本不懂得叫彼此相爱。但耶稣基督在此之前的时候，这些门徒们还在想什么？门徒们在想自己的事情，因为主耶稣基督在最最困难的时候，没有人去安慰主耶稣，主耶稣基督还安慰门徒。因为这些门徒们他们自己之间很紧张得不得了，主耶稣基督你要被卖，被钉在十字架上，我怎么办呢？想自己。而且这些人在此一块吃饭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给他们洗脚那段时间，他们还想争谁比谁大，他们都在争自己的地位，争自己的名誉，他们没有想到一个彼此相爱的一个心。所以主耶稣基督讲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这个话深深地记在了他们门徒的心里。而且从那儿开始一直到今后几十年几百年将近两千年的时间，这是一个耶稣的命令，在教会里面就成了我们信仰的一个核心，叫彼此相爱。因为耶稣说，只有这一条能够让别人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别的任何宗教都没有讲这个事情，他讲得非常清楚。而且这句话深深地记在了约翰的心里。我们看约翰在写这一段的时候多大岁数，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可能已经有很多年了，是吧？但是他记载约翰福音的时候还算不是岁数不是很大。但是他写约翰一书的时候是什么时间？是老约翰写约翰一书的时候，已经是岁数很大很大了。我们看一件事情，我们年轻的时候听到的一句话，在他老年的时候重新写出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件事情在你心目中的地位分量有多重。所以这两段经文可以看出，约翰就深深受到主耶稣基督的烙印，在我们心中就有这么一个感动，有这么一个回响。弟兄姊妹，我们第一次听到彼此相爱是什么时间？还记得吗？是你刚信主的时候，甚至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是吧？现在你又次听到，我们又听到了彼此相爱。我们看一段经文，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为什么要彼此相爱？弟兄姊妹，我们想过没有？我们看看这段经文一开始怎么说，说第十七节，十五章的十七节怎么说？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紧接着第十八节，十八节就讲出一个理由，你们为什么要彼此相爱。我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没有想得很透，我想了很久。我在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说彼此相爱，我们弟兄姊妹就应该彼此相爱，因为主爱我们就要彼此相爱，是不是啊？这很好的时候啊，这很好的事情啊。我记得啊，我在几年前我实验室里面有几个学生，当时我信主那时候不长，我的实验室里面有三四个学生，我说，哎呀，我的教会学到了彼此相爱，我说我在实验室也试一试吧。在我的实验室里把几个学生叫来，我告诉你们，你们都在我实验室工作，你们要彼此相爱，知道不知道？他说知道知道。好，我说你们有问题要互相帮助啊，你们有问题要互相理解，你们等等等等，说了很多。但是有一点，你们不要互相拆台。最后结果怎么样呢？他们之间互相之间关系搞得不好，不但是中国人，有两个中国学生之间，中国学生跟一个印度学生之间，中国学生和一个美国学生之间，美国学生和印度学生之间关系都很紧张。我说为什么他们没有彼此相爱？我说我在教会里学得这么好，我说你们为什么不会学会彼此相爱呢？我想了很久，我没有想明白这个道理。直到我这一次大概一个月以前，我和我们教会的一休宇弟兄和赵春燕姊妹，我们一起有机会在上海有一个同工，很有意思啊。一休宇弟兄和姊妹他们第一次回到中国，就跟我有机会在上海，到了上海的一个夏令会，一个退休会，我们在一起有很好的同工。在那边我就感到一个体会，为什么要彼此相爱。我在这个会上我明白了，我就想到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八章讲的什么，十八节怎么说，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或做该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 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我们看看从第十八节到十九节就讲出了一个精华，为什么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讲得很清楚，因为这个世界恨我们。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感觉不出来这个，因为我们离开了这个教会以后呢，我们发现这个教会还不错，我们在教会里面彼此相爱，是吧？我这出了这个大门以后呢，也是彼此相爱。我昨天碰到新来的两个中国学生，在我们那边读书，哎呀，说到你们美国，你们美国这个美国真好，说大家都挺有爱心的，你走到大街上都有人给你打招呼叫嗨。他说在中国没有这个，说你们真是有爱心。弟兄姊妹，是这样的吗？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耶稣讲得很清楚，这个世界是恨我们的，这个世界不是爱我们的，这个世界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所以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世人若恨你们，已经恨在你们恨你们之先已经恨我了。而讲的话，世界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这个世界，乃我是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感觉不到这个世界就恨我们，实际上这个世界是非常恨耶稣的，因为在那个时候他就开始了。耶稣讲得很清楚，你们不属这个世界。有时候我们自己还觉得不对啊，我是个基督徒，我是一个好人呢、啊，我要做行善的事情啊，我们大家都是讲我是个好人，为什么世界恨我们呢？我记得我们教会几年前大概做了一个当时在美国有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活动，当时美国许多教会提倡一个叫做真爱要等待这么一个活动，叫 True Love Waits。 这个活动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在我们教会前几年，大概三年五年前了，为青少年这些 teenagers 准备举办一个仪式，因为在美国社会的青少年的他们所谓未婚前的性行为的比例超过60%到70%甚至80%，所以导致了很多社会问题。所以呢，比如说堕胎了、未婚母亲呐、辍学啊等等问题很多很多。所以这个真爱要等待这个运动，是提倡年轻人持守贞洁。所以我们教会金世钊传道的他的太太叫海琪师母，他会做戒指，他给这些青少年每个人做了一个戒指，这个戒指叫做这个 Promise Ring， 叫贞洁戒指。做好以后呢，就是戴上印有圣经经文的或者一些话这个银色的一个戒指，戴上以后呢，他们在教会宣誓，包括我的儿子也参加了，他们宣誓要保守贞洁直到婚姻，进入婚姻的殿堂。但是他们很多孩子戴上这个戒指以后呢，他们到了学校以后，你知道会怎么样？他马上受到同学的嘲笑非常厉害，说甚至用恶毒的话语攻击他们，讽刺他们戴戒指的人，骂他们，耻笑他们。他们非常回到家里压力很大，因为在青少年的时候他们受到这种 peer pressure 的压力非常大，回到家里他们说为什么有这么剧烈的反应，他们这样做有什么不对，他们不知道，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社会，尤其到现在这个年龄，在年轻人当中，他们所谓进入所谓后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有一个观念，就是说没有一个真理的教导，他们不相信有什么一个绝对客观的真理，真理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就是说所谓你要的教导是你的世界观，是你的想法，我有我自己的想法，所以真理是在我自己手里。每个人，他讲每个人手里都有真理。他说为什么呢？说你看，我觉得我这样做合适，我只要不触犯到他人，我这样做就是对的。所以他觉得只要自己对，我有什么不可以做。所以这个时候他没有一种观点，因为他们所讲的事情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地方耶稣讲，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因为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二节讲到一个事情，就是说因为基督的义对比出他们的恶，反之世人若不恨你们倒要稀奇，因为恐怕 是因你已经与世界同流合污了。这是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讲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恨我们，而且我们可以举出许许多多的例子来。我这次感到收获最大的就是在上海的营地，我们在一起，我跟修宇和春燕在一起，他们你知道在上海的看到这些年轻的去的参加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很年轻，他的平均年龄比我们还要小，是这样的吧？非常年轻，当然也有岁数大的了。我们在一起我们感到很亲切，但是我这里面感到一个，他们到这个营会的时候，他们在那儿好像真是到了一个他们所想到一个天堂。为什么？他们在那个地方排除嘈杂世界的影响，因为在中国那个，尤其在上海，当时天气热得不得了，将近100多度，100多摄氏度，啊，不是摄氏啊，100度是华氏，嗯，相当于39度40度，而且上海正还搞开世博会，那个人嘈杂的不得了。当时他们就在这个地方一块聚会的时候，感到彼此相爱。为什么要彼此相爱呢？所以他们就体会到说，因为这个世界恨我们。他们受到许多种迫害，各种各样的压力，他们在社会上受的压力比我们大很多。他没有一种感觉说出了门以后就会感到社会有一种好感，对他们 friendly， 没有的，弟兄姊妹。他们在那边社会受的压力比我们要大的很多。所以在营会上我们就做了很多这种，除了分享信息以外，做了很多辅导，每天晚上把我们包围的满满的，一直到睡觉，一直到他的主持的同工说对不起要睡觉了啊，赶快关灯，大家才走。为什么？因为他们有种压力。为什么？这个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当你在这个环境中的时候，你不彼此相爱，你是活不下去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是恨我们的。他为什么要恨我？我是个好人呢，他不恨的不是我。为什么？耶稣讲得很清楚，因为他们恨的是我，恨的是主耶稣，所以你们是跟随他的人，他世界也恨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千千要明白一个道理，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有时候我们说我们是，有人说我们是基督教徒，后来我想想，我到现在听到很多话讲说有人信主了吧，他说我，哎呀，我信教了。世界也这么说，说这个人信教了。我听了话我心里就很难过，我说我信教了吗？我是基督教徒吗？或者什么叫基督教徒？想想基督教徒就是到教堂睡觉的基督徒。基督教徒，我们不是基督教徒，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跟随的是主耶稣基督，我们跟随的是一个人，我们不是在加入某一个什么教派，让世人想我们这样想的。这个是我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弟兄姊妹，我们切切看到耶稣基督的教导讲得非常清楚，所以的话，这里面再往下讲，就是说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弟兄姊妹，这些人他所恨耶稣基督不是因为别的，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他们不认识差我来的。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恨我们不是因为世界恨我这个个别的人，我这人长得不好看，有人可以很讨厌我，是吧？或者说我这个人有很多毛病，有人很讨厌我，不是这样。因为这个世界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彼此相爱。我们这里边得到的一个启示就是说，我们不恨这些逼迫我们的人，像主耶稣基督讲的，我们不能说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他恨我我也恨他。耶稣没有这么说，你们要恨他们，耶稣只是说你不要爱这个世界，没有说让你恨这个世界。因为我们要讲的恨的话，我们知道恨不是神的属性。我们可以看一看，其实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约翰一书里面也讲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到爱，我们又讲到恨。那么在约翰福音这里面讲的第十二节又讲到一个恨。我们讲完了爱，我们讲恨。约翰一书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约翰把爱和恨讲到一起，讲得很清楚。因为约翰福音的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的第十二节怎么说呢？说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你看啊，爱和恨这两种感情从创世纪开始就在人类当中这交替的显现。因为这个地方该隐杀亚伯，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创世纪里面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为什么该隐要杀亚伯呢？该隐是谁？亚伯是谁？他们是亲兄弟，他们是谁的孩子呢？是我们的亚当和夏娃的两个孩子。为什么？因为他们献祭的时候，神悦纳亚伯的，没有悦纳该隐的，是吧？这该隐就出于嫉妒心理把亚伯杀了，嫉妒心在这个时候就引起了杀人。这是圣经所记载的，或者说人类所记载的第一起谋杀案。这起凶杀案发生在谁的家里？发生在亚当夏娃的家里面。换句话说，他们都是爱主，他们爱主不爱主？我想他们一定是爱主的，他们一定是爱神的。但是这个时候他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因为为什么杀他呢？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心里有一个恶。那么其实这里面让我们真正想一想，我们有时候觉得这个事情啊，其实是个恨，因为他心里有恨。我们的神非常痛恨邪恶，但是我们的神不恨人。神连箴言第六章16节到19节讲到神憎恶的有七件事，我给大家念一下啊。箴言第六章16节到19节怎么说？说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里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图谎言的假见证。看弟兄姊妹，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这种恶行。最后讲的话，并弟兄中散布纷争的人，其实这个事情上下文讲的话，他讲的是散布纷争的这个事情。弟兄姊妹，这个是看到恨是恶者的属性。因为耶稣基督恨，我说的是耶和华他憎恶这种恶性。所以的话，约翰福音就讲的话，世人恨我们不要以为稀奇。这个世界讲的实在是很清楚，其实约翰老约翰多次讲到这个。所以的话，这里面约翰另外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在约翰福音的在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的第十八节约翰福音第三章的第14节讲到一个爱弟兄的一个标准。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测验，这个测验可以说是我们叫得救的一个凭据的一个测验，就是出死入生的一个凭据。这个标准就是爱，你该怎么去彼此相爱，讲的实在很清楚。他怎么讲呢？这个第十四节这么说，约翰一书的三章十四节怎么说？说我们因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所以你看到没有，弟兄姊妹，约翰不但讲到我们要彼此相爱，甚至给我们提出一个更个标准，如何做到彼此相爱。所以我们按照这个标准，就是说因为我们爱弟兄，就晓得已经是出死入生了。出死入生也是约翰经常用的词。第一次是在什么时间？约翰福音第三章里讲的出死入生，就讲你不治定罪已经出死入生了。这主耶稣基督自己的话，约翰把它记下来，记得很清楚。这里面讲到一个得救的一个凭据，不治定罪已经出死入生了，所以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此中。你看约翰把这个讲得很清楚很清楚。一个是从正面讲， 记得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但约翰讲说你们不相爱你们等于没有得救，就讲的这么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凭据。那么按照这个标准，我想问我们是不是能有永生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在主内重生得救的人都知道我们已经是出死入生了。对，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耶稣讲过这话，就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那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定罪，乃是出死入生了。所以这个他讲的出死入生的证据就是爱我们的弟兄。如果你没有爱心，你还住在死里边。当然这个死不是指的肉身的死，而是你的灵性的死，因为你还没有真正想到这么一种关系在里边，实在是很重要。好，我们再往下看啊，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第十五节我们接着看，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不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要恨弟兄就是杀人的。所以从上下文来看，这一段讲的话，从十二节讲到的该隐杀亚伯的事所推论出来的道理，约翰用来做门徒的警戒。所以该隐之所以杀亚伯，刚才说到了，是因为恨的极端的表现。所以恨和杀这两个事情是不同的，恨是发生在心里的，杀人是一种行为。所以这里面讲到一个是恨的一种动机，杀是一种行为。所以杀是恨的极点，在人的眼光中，恨人和杀人是不相同的，因为恨是藏在这里边的，是吧？但是杀是表现出来的。杀人的人一定恨人，但恨人的人只是没有机会杀人而已。弟兄姊妹，我这次回中国的时候听到了很多起这种事情，中国有很多这种杀人的一些凶手，甚至有的人杀到小孩子。弟兄姊妹，当一个人他的恨到极端的时候会是做出来的。我这次有一个听到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见证，因为我这参加营会的时候碰到一个我是第一期营会的时候碰到有一个弟兄，我们参加了两期营会，一休宇弟兄，他们都管叫乙老师啊，乙老师和赵老师都是这么叫的，大家很尊敬我们。我碰到一个弟兄，他个子大概就大概就不到我肩膀，就到我胳膊这个地方，个子很矮。为什么？他从小残疾，他的两条腿都残疾，浑身都残疾，从小就是属于被弃绝的一个孩子。他从小是自暴自弃，没有读过什么书，读的大概小学二年级三年级爸爸妈妈就不让他读书了，说你，结果他一生就在恨中长大，从小是在恨中长大。最后他从农村跑到城市，在那边去靠乞讨流浪为生，后来自己开了一个小商铺，卖这个矿泉水，卖这个 the bottled water， 在那边靠那边谋生。他到恨到是一个什么地步？恨到一个地步，到他说我头天晚上买了一把刀，很长的一个刀，我准备第二天出去以后，我专门去找那个身体最健康的年轻人去杀他们。这是他个人自己见证跟我这么说的。他拿着个刀，结果出门以后就带着这个刀，结果呢，自藏在身上，就一直没有机会去杀人。但是感谢主，在那个时候让他碰到一个主内的一个姊妹，这个姊妹也是在一个福利机构工作。这个姊妹看到他很残疾，就把他请到房间里，给他喝水，给他吃饭，问他情况怎么样。很关心他，最后就把福音了传给了他。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这个我现在这个叫陈弟兄，他听到福音以后放声大哭，因为他在世间长这么大从来没有到经历到这个爱。结果他就在那个放声大哭，大哭了以后就把刀拿出来了，说你要不给我传这福音，我今天可能不知道要杀几个人，又会我要本来我想变成一个新闻的中心人物，让我死以前知道我还有我的价值。在这种恶性的价值，他要反映出来，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姊妹就把福音传给了他，他就成了一个非常，他就开始心里就在神面前忏悔、认罪、悔改、祷告。结果参加我们营会的时候，你知道，他跟这个姊妹还有另外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开始了一个事工，叫什么事工？专门，他们这个事工叫桥下事工。桥下事工就是在一个城市的一个立体交通桥、立交桥下边一个桥下面，有很多人住在那个地方，就是流浪人、无家可归的人，还有犯罪分子住在那个地方。这些人都是社会被社会遗弃的、抛弃的，我们叫社会渣滓。他们因为他以前也在跟他们在一起，他说我要向这些人传福音，他就主动走到他们当中跟他们传福音，他们就开始了一个叫桥下施工。他们在那边做了两年的时间，很多人真是悔改，很多人信主。但尽管他们有很大的压力，但是我看到这个时候，我感到什么叫彼此相爱，恨跟爱就差这么一步。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做一个见证，当那恨的人在心里的时候没有做出来，这个时候我们要赶快给他传福音。弟兄姊妹，当我们听到这个见证以后，我们台下的人大多数都流下这个眼泪，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当一个人的恨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会是一个什么状态。但是只有主耶稣基督的爱，弟兄姊妹的爱，改变了一个人。这是我们真真切切经历到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深深经历到，如果说你不爱弟兄，没有爱弟兄的心，你说你信主了，但是你一点点爱也不能给出来，或者觉得给不出来多少，你怎么办？弟兄姊妹，我建议你到工厂上看一看。弟兄姊妹，我们回来以后感觉，我今天一路开车过来，我看的很多玉米地，我们说我们威斯康森大学是在玉米地当中的大学，是不是 ？The campus in the middle of cornfield， 所以很多学生觉得很 boring。但是我今天开过来，一路开过来，也觉得不 boring。为什么呢？我看这玉米啊，都快熟了，玉米开始那个杆子开始发黄了。我知道收获的时候到了。那么收获的时候到了，我们该怎么样？我们要去收获。是吧，弟兄姊妹？我知道昨天今天我们的大学开始入学了，很多学生，就昨天看报道，有6000到7000学生，就是 freshman 进到学校来，很多研究生也来了，中国也来了很多很多学生。因为我知道，因为我们那个大学，我就知道来了有50-60个中国学生，一个小小的马开大学来了50-60个人，我们 Madison 来多少人？弟兄姊妹，我们想没想到，我们彼此相爱，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用我们的爱心出去关心他们，弟兄姊妹？所以的话，这个地方讲到爱，我们知道我们爱弟兄姊妹，另外我们的爱也要彰显出来。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第16节的话，主为我们舍命，我们就知道何为爱，也当为弟兄舍命。所以这个地方主耶稣基督讲了好几次，在这两段经文里面都讲到一个说爱的一个最大的或者最集中的表现，就是为我们舍命。这个爱是在我们当中的，这个爱，所以我们要不知道这个，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爱。因为我们人的爱都是有限的。我这次回国听到一个学生也讲了故事，其实你说我这次回去所谓什么短宣，根本不是我什么短宣，而是我到那边得到的东西要比给出去要多得多。回来以后我很多东西想跟大家分享，因为我的心受到一种震撼。我都碰到一个年轻的一个同学给我讲故事，说他跟他的丈夫说结婚7年了，一个年轻人。那我跟结婚7年了，我们在一起呢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话讲，回家以后呢就是各自上自己的电脑，他们没什么话讲。说有一次他说他就自己讲，他说我回家以后呢我在那个地方上电脑上网跟大家去做一些事儿。他先生回来了，说他就先生跟他说你爱我吗？他头也不会说啊，我爱你。完了，先生说：“你真爱我吗？”他当然我真爱你啊。完了，开始有点烦了，是吧？后来他先生说：“那你爱我的话，你去为我，你给我做饭吧，我要吃饭了。” 那太太说，哦，那老半天爱我就让给你做饭，我忙着没时间，你自己做去。弟兄姊妹，我们的爱到一个地步已经时候有时候枯竭了，我们有时候爱情有什么，结婚有七年之痒，我说你就到这七年了，是不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在主内的爱也是不是有类似状态，我们有时候觉得这个在主里面时间太久了，我们体会不到这个爱。你信主有没有七年时间或者更长的时间，你这种爱心还在吗？有时候我们实在有时候感觉不到这种爱，但是当我们在这个时候回到我们的原先的起初的那个爱心是在什么地方，以后跟大家的分享。老底嘉教会他们有个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是吧？我们不是那个老底嘉，是那个以弗所教会，对不起，说错了。起初的爱心在什么地方？是什么东西起初让你爱我们的主，爱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这句话，主为我们舍命，我们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时候实在是把这个事情放到一边了。所以我还碰到一个姊妹，一个弟兄问我一个问题，说我们什么叫我们，其实在十五章里面也讲了一个话，就是说主耶稣就说你们要在我里边，我也要在你里边，这个叫我在主里。什么叫我在主里？当时就问我这个问题，我说我就是我在主里，你在主在我里边，那么该怎么理解这个话？这个事让我们也是，我也经过很多祷告思考了很久，后来我明白一个道理，我在主里边就是我在主的爱里边。耶稣讲得很清楚，在前一节我可没有跟他讲很多，就说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对，这里面讲做了个注脚，我们要常在耶稣的爱里边。我们在主里面住，不是说因为耶稣基督有一个房子我们住进去，而是说他的爱在我们当中，我们要跟他在一起，我要常在他的爱里边。我在常的爱里边，就是说要想到因为主为我们舍命，我们就知道何为爱。我们时时想的这么一件事，主爱我们，为我们舍命，这种爱我们就从此知道何为爱，我们也要为弟兄舍命。讲得很清楚，约翰讲得很清楚，要为弟兄舍命，只有到这一步你才可以到爱里边去。这个是我们所讲的这个爱。那么所以的话，这里面还有讲到一个，我们为弟兄舍命，因为只有主的爱的激励。所以的话，耶稣基督在十五章还讲到，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那么我请问大家一下，什么叫舍命？我们这段经文里讲的一个舍命，舍命就是说，比如你在马路上走的时候，突然一个汽车过来了，你跟一个弟兄走路，你把这个弟兄推出去，你自己被撞着了，是这个、叫舍命，是不是？是，没错。但是这个地方讲的舍命，它有一个什么更深的含义？有时候这种机会太少了，是不是？我没有机会为弟兄舍命，因为大家都很注意安全。那么什么叫舍命？所以这个地方，首先我们讲什么是命？生命是一个人最宝贵的东西。一个愿意舍命的人，他讲到愿意舍命，没有说你要马上就舍命，你愿意舍命的人一定把自己一切都愿意献上的，是这样的吧？你把你自己一切愿意献上，这个是表你一种心智，你愿意把你自己一切献上吗？这是第一个，这是主耶稣基督多次的教导，教的很多。另外一个，舍命意味着什么？你要把自己献上，就愿意要付代价。舍命的意思是付代价，你愿意把自己的代价付上吗？弟兄姊妹，只有愿意付代价的爱才是真爱。我们先不要讲说舍命，我们讲是不是愿意舍己。舍己都很难做到啊！如果连为自己的弟兄舍己都做不到，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 不真心的爱别人，那么你为弟兄舍命那个目标就太遥远了，你根本达不到。所以首先一个明白，一个爱是要付代价的，弟兄姊妹，因为爱这个舍命指的是要付代价。我们的爱没有代价的爱不是真爱，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教会有一对弟兄姊妹，他们有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都上大学走了。结果他们有一次到中国，这个弟兄到中国出差就看到一个路过一个孤儿院，看到很多被遗弃的一些婴孩，有很多是有残疾的，身体有病的，绝大多数都是女婴。为什么抛弃女婴呢？这我就不用讲很多了，中国这个地方大部分的婴孩孤孩都是女婴。他看到这些孩子心里就很难过，他说他就在祷告，回到家里他心里一直为着是震撼。他说回到家里，这两个弟兄姊妹是台湾背景的，他从来没有去过大陆。他第一次去大陆以后就遇到这个事儿，以后他跟他太太就两人祷告说，主啊，是不是让我们家里现在已经空巢了，我们是不是愿意领养两个孩子过来呢？他开始领养一个，结果他们就去了。去了以后这个姊妹说，我祷告了以后就是神带我们到了中国大陆，看到一个女孩子大概很小，心脏病，心脏先天的心脏病就被父母遗弃了。上次我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说天下的人说母爱好像是人类中最伟大的爱，是不是？还记得我分享的吗？我们看到母亲干的这种坏事太多了，母爱跟耶稣基督的爱根本不是同一类的爱。最近一个报道，一个又是一个母亲，上次我讲的故事，一个母亲把自己孩子弄到车里面放在湖里淹死，又出现一起事。你到孤儿院你看一下，这弃婴全是母亲把孩子甩掉的。结果这个姊妹去了以后，看着孩子有严重的心脏病，她抱着孩子就哭，她就说我要把他领养，花了很多精力把他领养过来以后呢，要给他治病，就在上海找的医院给他治心脏病。我们就为他祷告，结果感谢主，这病医治不错。还有领养了一个，又领养了第二个，第二个孩子也是一样，也是身体有病。这两个孩子现在在我们教会都上中学了，跟我们在一起，非常感谢他的养父养母。我们在那边赶到，结果这个弟兄也是做了个见证，说你要知道，我们就讲宣教的事情，我们说宣教该怎么走，我们希望大家就出去走一走，看一看，说教会是不是要提供一部分基金的经费。是不是你出的话教会是不是给他报销？弟兄坚决反对，说你要去，你要有爱心你自己去。他说如果一个爱没有付代价的爱，那不是真爱。我想相信，至于这个是不是教会应该提供支持，这是另外一个事工的事情。但是我从他讲的话里面我就感受得很深，让我更深会的体会到，说我们怎么才能知道是真爱。因为我们愿意为，当你愿意付上代价的时候，这个才是叫真爱。他讲的是一个，当我看到两个孩子抱着他的脖子叫妈妈叫爸爸的时候，我心里就掉眼泪。我说这个是真爱，他们付出了多少代价。你知道领养一个婴孩不单单是身体上的残障，或者说很多生活上的一些问题，而是遇到很多心理的问题。这些孩子在孤儿院已经被抛弃了很久，他们没有一个父母的概念，他们来了以后还觉得是好像他的心理被扭曲了，就整个扭曲的心理要经过很多的过程。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彼此相爱，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弟兄姊妹，这个是讲到一个爱，所以付代价是我们知道什么是爱。最大的代价就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知道何为爱。这个是我想今天我们的信息。那么我再讲更深的讲一个，爱是要付代价的，我们的信仰也是要付代价的。信仰的这个代价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老讲一句话，叫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我知道我们教会现在也在准备有提供免费的午餐，是不是开始了吗？开始了，是不是免费的午餐请大家来吃饭。那么其实你知道我们也在给学生提供免费的午餐，但是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得到免费的午餐呢？ 当然是了，我们的救恩是白白得来的，是不是？我们只要接受了，你就有着这个救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是一个白白的，就是你只要因信称义，你相信了你就得救，是吧？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世上真正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们知道学生他也明白这个道理，这午餐是有人花钱的，是不是？弟兄姊妹，教会提供的。同样，我们的得救是有人付上了代价，我们才能有得救，是吧？所以的话，有人为我们付了代价，我们得了以后，我们的信仰也要付代价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不能白白得到。为什么？因为耶稣讲，我给谁多的就要向谁多取，是这样的吗？我们得到的恩典更多，耶稣基督会对你有要求的，就是说我们所得的信仰要付代价。什么代价？第一个代价不是说奉献多少啊，不是这个意思。第一个代价，你愿不愿意改变你的生命？改变你的生命，让你生命得到改变，这是一个代价。人都不愿意改变的，我行我素，改变是很难。就是说江山易改，怎么来着，本性难移。实际上主耶稣基督靠着他能改变你的生命。弟兄姊妹，我们信仰要付代价，首先要改变你的生命。改变生命什么？从彼此相爱开始做起，这个是我们所讲的代价。你连自己一点点都不愿意改变，其实你每个人都被改变了，我们只是不知道而已。他改变是一点一点的，但是我们有个非常清楚的认识，要非常 conscious， 就知道我主在改变我。你要改变生命，更有耶稣基督的样式，结出他的果子来，彼此相爱，这个是我们的中心。好，再下面讲一个叫活出爱，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的17-18节讲的话，说活出爱。怎么叫活出爱呢？实际说凡世上有财物的，这是讲约翰具体提醒了，当你知道什么是爱的时候，他讲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贫乏却塞住怜屑的心，爱神的心又怎能存在他里边呢？所以凡世上有财物的指的是世上富足的。哎，富足呢，就是说什么叫富足？富足这个词呢，有财物的这个可能是相对的概念。什么人叫你有财物？你说我现在钱，我的钱比起我们教会某某某弟兄，我的挣的钱比他少，啊，但是这是个相对的，总会有比你需要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没有说你挣了多少钱，圣经没有说你挣了多少钱才可以有奉献。爱神的心存在，在18节讲的话，小子们呢，我们爱，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不能挂在嘴头上，讲得很清楚。所以讲了三种爱，哪像一个舌头上的爱，一个是行为上的爱，一个是诚实上的爱。所以今天时间关系，我们这里边又回到我们原的根本上，今天讲的恨和爱。为什么我们讲恨和爱？因为我们知道一开始讲的话，耶稣基督给了我们一个命令，让我们彼此相爱。这个命令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恨我们，我只有我们绑在一起才能完成他的大使命，才能坚守我们的信仰。我们切不可把我们的信仰建立在世界为中心的爱心身上，这两个是不能分隔的。因为世界是恨我们的，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要非常清楚，他恨的不是我们自己，因为他们恨主耶稣基督。我们不属这个世界，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我们每个人讲的话，我们的信仰跟一般的什么佛教啊，什么其他这种修行的这种以人为本的一种所谓这种宗教不一样。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上的。我们不像有很多人是跑到什么五台山去看什么要出家，要逃离世界。我们是在世界上，但是我们又不属这个世界，这个是给我们最大的挑战。因为我们人是生活在世界上，但是我们又不属这个世界，这个就给我们一个最大的挑战。所以你看，你在一个周围的环境中好像很友善，是不是？实际上不要忘了，他们对我们的信仰实在是非常反对。那么我给大家一个挑战， 美国人老说一句话，说有两件事你工作的时候你不能问，一个是对方的宗教信仰，一个是他的收入。第二个可能你不应该问，但是第一个你，但是人家不问你可以不问你，你有没有机会，敢不敢在众人面前说我是基督徒，我信仰主耶稣基督，有没有这样？前几天我参加了一个研讨会，就在属于在使者协会办的，就是叫做美国的华人基督徒教职员网络，就是在大学工作的这些人一起聚会，大家就分享，你做一个大学的老师，大学的工作者，你愿意，你敢不敢，愿意不愿意，敢不敢，有没有勇气在你的同事当中，在你的学生当中说我是一个基督徒，这是一个挑战。我们在世界上，我们是世界上盐和世界上光，那是我们当时的主题，弟兄姊妹，但是我们要想到，我们在这个时候要明白我们的身份，又在世界上，又不能爱，又不属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必须要彼此相爱。所以我们还讲到，我们的爱是要付出的，因为我们的爱要付代价的，我们信仰是要付代价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付出，也要学习爱。我们世界恨我们，但是我们不恨人，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世界。耶稣说神爱世人。弟兄姊妹，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主啊，你走以前给我们留了一个非常非常真真切切的教导，是要让我们彼此相爱。弟兄姊妹，当时我们想不到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不理解的时候，主啊，你又给我们更深的启示。主啊，因为我们只有彼此相爱，我们才能坚守我们的信仰，我们只有彼此相爱，我们才能真正履行我们的信仰，我们只有彼此相爱，我们才能活出我们的信仰，我们只有彼此相爱，才能让世人知道我们是你的门徒。主啊，我们只有彼此相爱，才能在这个敌基督的世界上站立得住。主啊，愿意让我们彼此相爱，因为我们知道恨是这个世界的属性。主啊，愿意在这个时候求你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爱心能够如何彰显，因为你讲到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爱，因为只有看到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什么是爱。我们要用这个爱去爱我的弟兄姊妹，去爱我的灵舍。弟兄，我们真是感谢你，主啊，求你愿意给我们这么宝贵的信息。主啊，让我们想到我们如何学习付出，学习能够分享你的爱。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的圣灵激励我们，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想到这个世界的恨，世界的问题需要用耶稣基督的爱去来解决。主啊，愿我们都成为你的光，成为你的盐，成为世界上的灯塔，把灯放在灯台上，能够照亮周围的一切的人。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